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啊，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就是那位姜子牙渭水河钓鱼那位，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使周朝延续了800年，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他远远都不如您呢，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九锡都是什么呀？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虎贲斧钺弓矢鸡唱龟赞，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曹操想要这九锡呀、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第一，他要做特别高贵的车马。当时在古代呀、讲究得乘高车驷马，就能增光越祖了。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那叫四。曹操呢，想要做8匹马拉着的金车，实际呢就叫辇了。第二呢，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皇帝王公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第三，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王公是6848个，士大夫呢是4832个，没到那个级别，多一个乐手也不行。第四，他要住朱红的门户。第五呢，纳币，就是走台阶啊，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得跪爬，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第九呢，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总之啊，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衣着、车马、娱乐，他全都占有了。董昭说，您只有受魏公之封，外加九锡，是以彰功德。说的曹操点头大笑，哈哈哈哈，董先生你说的不错呀。旁边站起一位来，不行。曹操一看是荀彧，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呀，您兴义并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坚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当如此哦。呵，曹操听了这几句话，腾这火就上来，狠狠瞪了荀彧一眼。董昭赶忙站起来了，打个圆场，他把荀彧给劝走了。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您这一阻拦呐、恐怕有失众望啊。荀彧轻轻叹了口气呀、我不想今日 能见到此种事，哎，算了吧，荀先生，您回去歇着去吧。董昭把荀彧劝走了，自己当晚写下了表彰，交给了汉献帝。献帝一看，马上加封。魏公啊，要什么给他什么，九锡、十八锡也得给。曹操虽然受了魏公之封，加了九锡，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对谁？对他的谋士荀彧，你这么些年跟着我出谋划策，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这样呢？第一个，你先站起来拦阻，你不想助我成霸业了吗？哼，老夫非杀了你不可。这次曹操亲统大军四帅，兵发江东，兵取濡须，他要带着荀彧抓个茬，想把荀彧给杀了。荀彧明白了，他看出来曹操要杀他。荀彧啊，是托病不出啊，写了个病假条给曹操，我病了去不了。曹操一看，嗯，哦，合着我要杀他，他明白了。那好啊，他吩咐人，既然是荀先生病了，赶快给送盒点心去。给荀彧送去了一盒点心，荀彧一看，呵，丞相对我还算不错啊，知道我有病了还给我买点东西看看。他把点心盒打开一瞧啊，空的。哎呦，荀彧点了点头，苦笑一声啊，哦，原来丞相赐死于我呀，让他死，河中无食，你也对不起那饭，你死了算了。就在当夜啊，这位荀彧先生是服毒自杀，死的时候年仅50岁。他儿子荀彧发哀书报与曹操，曹操一听说荀彧服毒而亡，他是懊悔不及呀、啊！嘿嘿，我怎么办了这么一件蠢事？他立刻下令厚葬荀彧先生，追封靖侯啊！然后他进兵到濡须，人家江东啊，在濡须那会儿把这城路也修好了，两下这通打，打了好几个月，人家江东以逸待劳啊。曹操呢，没占上风，是损兵折将，只打得雨季来临，哗啦哗啦黑白总这么下，那军校都在泥水里泡着，士卒啊苦极了。曹操心里特别懊恼，这仗打的怎么这么不顺利。恰恰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孙权一封信，孙权劝他罢兵，你别打了，你那势力也不小了，地盘也够大的，你何必这样呢？你要在我这儿坚持打下去啊，说不定还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你还得全军覆没。最后孙权在那信的背面给他写了8个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呢、啊。你曹操要不咽气啊，我这江东踏实不了。曹操看完这信乐了，主谋，这信写的都是肺腑忠言呐、啊。他诚心劝我回师，好，罢兵罢兵吧。曹操真听孙权的话呀，他不是听他的话，现在曹操这心里头也正烦着呢，这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打得太窝囊了。再说人家江东啊也决心想和曹操决一死战，跟他拼了。要不孙权在信上就写了，这儿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当然那里边有一半啊是吓唬曹操，可人江东啊准备得很充分呢、啊。曹操心想，真要这样打下去，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啊，干脆我就顺这台阶下去就得了。曹操重赏了下书人，然后他是班师回了许都了。这时江东在秣陵把石头城也筑成了，真漂亮。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这时候有人就劝他呀，说将军呢、啊、现在曹操已经撤兵了，您何不领拒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张昭给拦阻了，不必如此，将军只写下2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呀、啊。 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谁都知道。您再给张鲁写封信，让张鲁由汉中进兵，帮着咱们江东取荆襄。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咱们跟他平分春色，给他一块地盘，张鲁准愿意啊。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荆州可得。哎，孙权一听，这倒是个上策，他当下就把这两封信发出去了。这时候刘备在哪儿呢？在葭萌关和张鲁那儿对垒呢。你像什么夫人回江东，孙权迁都，曹操受魏王加九锡，兵发如虚，刘备都知道。刘备虽然远在葭萌关，可是他跟家里荆州啊，这联络压根没断呢。诸葛亮总给他写信呢，刘备这心里更不踏实了。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到了西川，西川也没取过来，现在夫人也走了，家里那么乱，一旦荆州要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赶忙把庞统请来了，跟庞统商议。庞统一听啊，主公，您不必着急，家里有孔明总领荆襄啊，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伐江东，江东吃紧，孙权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葭萌关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是不敢再犯西川了。为此呢，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在手里，然后咱们再做商议。刘备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他就给刘璋写了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哎呦，我哥哥向我借人马借粮草，那我得借。他手下的这些谋臣这么一听，什么，您借个刘备粮草人马，这不能借呀，要那样就等于是纵虎入室，投心入火呀，等于往火苗上扔柴火一样，让您处处加刘备小心，您怎么又忘了呢？哎呀，我没忘啊。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您要借给他也行，就借给刘备点老弱残兵，少给他点粮食。好，就依诸公。这回刘璋狠心了，听了劝了，他亲笔给刘备写了封信，说了一番客气话，然后拨了4000老弱残兵，弄了几车粮食去。刘备一看这信就火了，当时是拍案大怒，把这封书信撕得粉碎。好他一个没有心肝的刘璋，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助他，他这么对待我啊，就给我这么点兵，这么点粮，吩咐来啊，将下书人乱棍打出，噼嚓啪嚓一顿棍棒，把那下书的给打跑了。刘备是怒气未消，庞统打外边进来了，主公您这又何必呢？开始您不是对刘璋一直很好吗？不是您的同宗兄弟吗？1000个好10000个好，今天因为这么点小事，您把刘璋给得罪了，为什么要因小失大呢？唉，这刘璋太气人了。世元，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庞统听刘备这一问，他不慌不忙坐那儿了，说了3个办法。第一呀，您现在就可以悄悄地进兵，轻取成都啊，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您就把西川夺了，这是上策。要是中策呢，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咱把他的涪水关给取喽，夺关斩将，咱再进兵成都，这是中策。要是下策呢，咱们悄悄的一声甭言语，从葭萌关这儿撤兵，班师回荆州，徐图进取，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得西川。您看这3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刘备想了想，刘备现在啊心里头也挺忙乱，他想这刘璋做这事儿，自己也很生气，我远路劳师，从打荆州来到西川帮助你拒张鲁，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姚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啊讲春季养生这个啊内容，大家就听的是很多了啊，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但是它为什么是疾病的高发期，是吧？就是知其然，但是它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我们把它讲的再深一点，深一点点，哦，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 通过您这么一讲，哦，为什么我阴阳不平衡的时候，这时候会难受呢？因为大环境从阴过渡到阳，你的体内本身就是阴阳不平不协调，这个时候你自身就会感觉到难受了。 对，你不同步啊。 嗯， 是吧？你同步啊，啊，阳气上升，我们身体也慢慢阳气上升，啊，但是呢，你的阴阳本身你就不平衡了，啊，或是阳虚，或是阴虚，或是阴阳不平衡，所以呢，当我们外部的生存这个环境啊，也就是春季的季节气候，是吧？它不能够是吧随时的跟啊这个季节气候同步， 对， 所以 就 发生 了， 哎，就发生了嘛疾病。 嗯， 这就是嘛天人不合。 嗯， 啊，我们讲的是天人合一。 嗯， 哎，这就是一个不合的 一个表现。 表现。 嗯， 哦，我们明白了啊，为什么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知道这种规律，我们又知道它的内涵，就是内在的原因，这就清楚了。 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也受外界的阴阳的变化， 哎，也在变，不断的改变呢。 嗯， 是吧？你冬天阴特别重，所以人就应该静， 对， 是吧？你看过去啊，天暖和了，阳气上升，大家都出去了。你看春天一开始大家都要往外走。 是的。 为什么要往外走啊？春主动啊。 嗯。 是不是啊？阳气开始上升，人们要动啊。是吧？你在家里冬眠三个月了。是吧？啊，为什么呢？外边又是风又是雨又是啊又是雾，是吧？啊，等等这个。是吧？比较凉啊。啊，所以呢室外活动就少了，相对来说就静啊。一到春天看怎么样啊，动物冬眠也过了吧，是不是啊？植物万物嘛， 嗯， 啊，得到春风一吹啊，生机盎然了。 对。 是不是？ 只要是天也长了，天气也逐渐的变暖了，太阳也出来了， 也足了啊。冬天也有太阳，但是呢是吧，它的温度就不行了，是不是啊？ 是的。 哎，所以呢这个太阳的温度啊，随着春季，哎，不断的慢慢要加温， 升温了， 哎，一直到夏天到了一个阳的鼎盛时期。 嗯， 啊，就是刚才姚老师说的，他这是阴转换阳的一个起始。哦，这我们就清楚了。哦，人为什么春秋两季为什么容易得病，是吧？就是阴阳啊，我们体内阴和阳不合，不是阳虚就是阴虚，啊，在适应外部的环境当中，啊，这出现了什么呢？是吧？出现了不合，啊，不合，不合就说明有矛盾了，是不是这意思？哎，我们去这样去理解，啊，这就理解通了，啊，所以说我们要适应。怎么去适应？必须调剂自己的阴和阳。 嗯， 哎，怎么去调剂？夏天养好阳，冬天养好阴。 对，重点就是养阴阳。 是不是？这话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嗯， 啊，又回来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是吧，把这个呢冬季养生就做了一个三点的啊，做了一个三点啊总结啊。养肾养阴冬令进补 啊，他为什么要冬令进补啊？我们在这个冬季养生也跟大家说了，是吧？人在夏天的时候怎么样，血液循环快，消耗大，而且呢夏天还得吃清淡的东西，是不是啊？消耗的大，补充能量的是吧，相对的还不能进补，是吧？还得吃清淡的。所以这身体呢，是吧，就说呢，付出的多， 嗯， 啊，吸收的少， 少， 对不对？啊，翻过来过了这个季节，人们就提出了，不是冬令进补，啊，前面还有个前奏， 嗯，立秋的时候要贴 秋标， 嗯， 是不是？其实这些呢，都是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规律，根据这个现象，哦，夏天消耗太大了。身体应该及时的补充，是吧？补充了，秋天就应该贴膘， 嗯， 哎，然后呢，随着这个呢，到冬季，冬季要进补，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哎，你补足了，啊，就是物质的东西，啊，这个阴，我们刚说主静，阴呢，是吧？还有从一个角度来讲，阴是物质的东西。 嗯， 啊，阳是功能，是不是啊？ 是的， 这又知道了哦，什么叫阴，什么叫阳，啊，没有这个物质的东西作为基础，也就不存在什么功能。 是的，那功能的东西它就发挥不出来， 对不对？它没有原料，它发挥什么呀？ 嗯， 是吧？它没得可发呀，是吧？工厂不进原料，你让它生产产品吗？没有， 它加工不出来呀。 对呀，所以你这样去理解，哦，我们知道了，啊，为什么是吧？这个秋天要贴膘，为什么冬季 冬令要进补？ 要进补，哦，这是物质的东西，阴属于物质的东西，是吧？积蓄了以后，到什么呢？到春天是勃发，有后劲儿。 对，带发挥它能量。 哎，对了， 嗯， 它是能量再加上你的功能，就是物质基础，是吧？再加上你的这个调动，是吧？阳气上升， 嗯， 这样呢，你到了春季怎么样？是吧？精神充沛， 对， 体力强壮， 增强 啊，是不是这意思， 嗯？ 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呢。就是从宏观上啊，从整体上是吧，再看一下我们人体啊，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样是吧，季节养生，季节养生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啊？不是说我们讲啊，我们要吃这个，这里边有营养，有什么身体需要的是吧，不是这个特点， 嗯， 而是从一年四季是吧，阴阳的变化，就是人生存环境当中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就是外在的变化对人体内部的影响。 哎，而且要提示大家，嗯，干什么？要适应，要不断的调整，适应环境外在的，这样你就过得顺，就过得舒服，就不容易得病，这就叫和了。就我们过去说的，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合，与己合， 就是您常讲的这个天人合一。 对， 要同步吧， 这就是这意思。哦，这个讲的就比较深。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一讲，就是把它简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啊，这样大家啊能够掌握着一个核心的东西。通过现象找出规律，通过规律来认识本质，啊，这样的一种思维就好学好懂，啊，你懂了，你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对指导你，是吧？养生是非常必要，也非常关键，也是一个基础，啊，所以说我们到了春季，没有直接讲春季养生，是吧？而是回顾上一个季。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交接这道工序，哎，给它呢交接的是吧，比较通畅了， 是吧？ 嗯。 哦，大家明白了，啊，说你冬季没有做好的，就加重你春季养生的 难度。 难度。那你知道这个，你明年是不是？那你就清楚了。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吧？人家照咱们说法做了，怎么做了呢？这个姚老师清楚啊。咱北京有一个老太太， 对，张阿姨， 张阿姨， 嗯， 是吧？她就听明白了，这一冬天她喝的是什么呀？ 银耳百合莲子羹， 是不是？最后她谈体会，她说：“哎呀，是吧？今年这一春天呢，我是过得非常好啊，特别有精神。” 对，阴虚的一些症状全都解决了， 解决了， 嗯， 是吧？说你做好没做好？是吧？那你就呢，春天就是一个检验， 对， 就是一个验证，是吧？现在人们急功近利，是吧？而不愿意去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基础，是吧？实际上这个就是不科学的，是吧？不符合人的啊这个生理啊这个规律， 嗯， 是不是啊？那我们要讲科学吗？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候。怎么样你讲出来着？什么叫科学？这种科学主要是我们如何去检验，它一定要符合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啊回顾回顾，然后看看我们的基础是薄是厚啊，再确定是吧我们春季养生。我觉得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是不是？哎，那就是非常的客观 全面了， 全面了。 嗯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简略的，是吧？说了说呢，是吧？上一棒，是吧？就是冬季养肾，啊，这些呢，都为下一步讲呢，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使我们这个呢，知识使我们这节目有个连续啊，连贯性。啊，现在讲这个养生保健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这个啊风尚啊，大家都在注意啊健康啊，怎么样啊把这个健康的水平啊不断的提高，所以这就是一个需求啊，人们在物质条件啊不断的提高的同时啊，怎么样啊提高生命的质量。 是的， 生活的质量， 嗯， 是不是？ 怎么让自己更健康，让自己更长寿？ 哎，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一定在宏观上啊要有所了解。你比如说，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听起来就跟别人讲的这个有所不同。 是的， 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核心的养生保健啊，各家学说啊，这就体现了中国的这个特色啊，是不是啊？ 是的，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个季节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有针对性的去做养生保健的工作。 对，我们养生不能排除啊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 对。 哎，也不能排除啊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 是的。 啊，你又排除了啊，那你是孤立的。 嗯。 啊，那不可能。是吧？你不受到气候季节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对， 所以你撇出这一块去讲， 嗯， 是吧？那肯定，是吧？那肯定讲不全面， 嗯， 是不是？ 是的。 同样一种啊，食品对身体有好处吗？ 有、 啊、有，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呀？ 不是的，你得看适合不适合你。 每个季节是不是都适合呀？ 也不一定。 你看看， 嗯， 是不是？所以咱们要结合。啊，我们提倡呢综合的方法，啊，特别呢通过季节养生，啊，我们把这个季节与我们生理啊之间的这个影响啊和这个关系， 嗯， 哎，我们大家要说透了，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啊气候的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同时。啊，这个季节的气候的特点对我们人啊人体啊的影响啊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影响之后我们身体要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啊，这些问题我们要一一的啊把它搞清楚啊。你比如到春季了啊，杨老师说呀，是吧，李老师啊，咱们应该讲讲春季的怎么养生。对，没错啊。但是我们呢直接上来讲的是什么啊，没有直接讲春季。为什么呀？我们要做一个回顾。 嗯。 啊，这个回顾是什么呢？这个回顾就是冬季养生的回顾。 对，就是冬季和春季怎么接上。 对了，这句话说在点上了。因为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自然。哎，讲的是呢按照季节的变化，一年吗？啊，春夏秋冬。哎，我们讲的是呢结合着中医养生，那就是五季了，是吧？ 是的。 五季呢它要通五脏。 嗯。 啊，这五季也好，五脏也好，它就是一个圈儿。 对，怎么把这个圈儿画得更圆。 对。所以说这个圈儿是什么呢？哎，我们用了一个形容。什么形容呢？就体育场那样的啊，一种接力赛。 嗯。 啊，这种接力赛，那就是说每一季啊跑一棒，每一季跑一棒， 棒棒都要接得上。 哎，关键是棒棒都要接好了。 嗯。 哎，接准了是吧？不能掉，一掉就坏了。 嗯。 掉了就叫掉链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回顾？哦，大家明白了，是吧？我们不是到哪一季单纯的就讲季啊，春天，是吧？春天，是吧？肝开窍于目，肝主筋，是吧？ 嗯。 哎，不是单纯的讲这个。 我们特别突出的就是这个整体观念。 对。 嗯。 这就点出来了，整体，是吧？整体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个密切的，是吧？生理的联系。 对。 同时呢，是吧，你一旦没有养好了，发生了症状和疾病，怎么样， 他们之间还有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哎，对了，是吧，如果你没养好，冬季没养好阴，到春季，是吧，这些阴虚的人，阴虚有热有火的人和阴虚阳亢的人，这个症状 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 加重。 嗯，一开春儿他们就有所表现了。 有表现了。 嗯。 是吧，啊，所以你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说的，哎，你今天的喝的这个酒，是吧，是苦的是甜的，是吧，是你昨天酿下的，是吧。所以你春天过得好不好，是吧，不是你只说明你春天的问题。 嗯，说明你冬天的养生保健工作， 哎， 没有做好 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啊，我们要说一说呀，里边有什么经验呢，是吧，有什么教训呢，又学到什么东西啊。另外你的健康水平啊，哎，是上升了，提高了啊，还是呢比较稳定，还是出现了症状和疾病啊，这一定要做总结，是吧？你只要根据你现状的，就是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哎，你是在哪儿起步啊，是吧？不同的点起步，哎，你的养生保健预防它的内容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吧，不是一般起的，是吧？每一个人的起点都不尽相同的，那不尽相同。这是一个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讲的这个一定要总结，做一个呢每一年做一个积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春季呢，怎么我们还要回顾啊，还要回顾冬季养肾的这段内容呢，目的哦，大家得听明白。这方面呢，这个我们要啊，这个要跟一些朋友交流交流，是吧，是吧，说说有好处啊，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另外呢，是吧，给你做一个提示啊，做一个提示啊，为来年 是吧？年年步步高嘛，水平不断的提高，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吧？我们品味生活的这个能力也应该提高， 对， 是不是？你说这个幸福指数你怎么理解？ 嗯， 同样的一个物质，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不一样，是不是？导演的不一样，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是吧？大家都关注身体，就把自己学习的，是吧？养生保健的一些体会啊，一些知识啊，以及方法呀，怎么着？ 交流学习。 对了，有的还通过给人去查病，嗯，是不是？查病，这都非常好啊，是吧？介绍，哎呀，你怎么那么年轻啊？你身体怎么样？挺好啊，是吧？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是吧？也从来不再感冒了。是吧？过去看看什么活愁，哎呀，现在呀可有精神了。哎呀，您是怎么啊保健调养的？这一说啊，我怎么推肚子？我怎么泡脚？我怎么按摩？是吧？我怎么按什么季节？啊，我注意什么？是不是？ 对， 哎，这些好，这是我们这块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叙述啊。希望啊，不是仅仅通过我们这节目啊，大家做一个回顾啊，一个总结。什么叫养生保健呢？是吧？方方面面内容很多，是吧？我们做了一个回顾。同时呢，我们在讲春季养生之前，我们又做了另一块内容的回顾。什么呀？就是季节。我们老百姓常说是四季，那么在中医养生保健这方面，我们是五季，是吧？五季分别属于呢，是吧？对应我们的人体的五脏。那心肝脾肺肾，啊，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五脏这五季，啊，是一个呢，什么交接，是不是？是一项体育活动，什么活动啊？接力赛，对，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季节一定要把这个宏观，一定要了解。哦，春季，春季来了，春季在我们这一年当中，它有什么特点，是吧？他是接谁的棒，哎，将来他这个棒要交给谁，是不是？哎，到春季，春季这个季节的特点是什么，你得要清楚啊，气候的特点，是吧？而且呢，你要知道，是吧？我们春季，是吧？对应我们的肝，是吧？那我们这个肝它有什么生理特点，那你要清楚，是吧？肝是干什么的呀？你要清楚，啊，这需要呢讲很多的知识， 嗯， 是不是？ 每一季不但要接好上一季，而且要展现自己这一季节的这个特点和特色，再要传承下一季。 没错啊，你还要知道这个季节的，啊，这个气候的特点对我们人，啊，生理 造成的这个影响。 哎，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啊，这些呢我们都要讲啊。你不说说这个咱们这个季节养生内容里边有什么，是吧？金木水火土五行嘛，是吧？这些呢有些朋友，是吧，都非常清楚了。为什么呢？啊，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想健康啊，要发扬啊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啊。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方面养生保健方面那内容非常的丰富，那非常的丰富啊，这些基本的知识啊，很多朋友非常清楚。杨老师，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刚才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过饺子吗？舒坦不够倒着吗？啊，现在吃饺子不算难，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在这儿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不上学，包饺子吗？这经常事儿吗？是下雨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生以前催生，这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给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给你媳妇生，本来煮的不熟，生生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想很高兴，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娘，得生啊、哦，高兴，这是一个就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嗯，我当初我娶媳妇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也煮饺子，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给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忘了，跟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和我媳妇尝，好、啊、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啊？他我媳妇他不圆，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烂回来了，这都变菜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是吧？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拽。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腾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联系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联系就是炸卤汤。咱们都不早，人家都熬夜，咱还不熬夜啊！一睡觉得了，三十晚上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结果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晚，吉祥喽，都得喊出来。结果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住大杂院，你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不，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你甭问了，你准别我，我是小人。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甭管人家，咱没小人，咱也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啊、一个小人没有，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媳妇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剁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那个东西 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几斤面，这胡同口那有个里面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二初五该过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就去了。我打口袋，哎，拿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掌柜的，给这半年的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财源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来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来吧，说话，来包子面，来包子面，我不，白见，买多少？不买，你说我是。收几斤白酱，过初五就初七八我准备送钱了，不说账，哎，别的，我离开这这样行不行？我给人家里提醒歌，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富新春，花红被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九盆内插金花，五个荣花头一家。发财掌柜啊，掌柜的，怎么样？收紧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问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钱说喜哥，您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您念说，我再给您念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个海外仙，神仙不落着寒间地，差派来人送金烟，烟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不说账。我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离你心这么狠呢，就这么狠。我说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然后念呢，越念越急躁。我掌柜啊，再念没习惯了。对，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再念说丧歌啊，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念丧歌，我给添水，我给念丧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湖北跟多，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白上给您送火爷爷了。我给白面。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回想，让挥动的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是温存，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恍惚飘的一幕一幕，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一眼中的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哦，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迟到的风里记着你，每夜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醒来的梦里在哭泣，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是很容易的事，我只